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到唐三说一定可以把大明二明救出来，小五乖巧地点了点头，埋身在唐三怀中，但他心中却充满了担忧。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一天后，在疾行中，唐三甚至没有休息，他们终于赶到了星斗大森林。唐三的身体确实强悍，虽然没有故意休息，可自身的愈合能力已经使他与唐晨那次碰撞中受到的创伤基本痊愈，魂力也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浩瀚的精神力更是不会感到疲倦。唐三带着小五在星斗大森林外围降落下来，并不是不能继续飞行，只不过星斗大森林内强大的魂兽众多，在飞行途中很可能被针对攻击，而用瀚海护身罩的话，对唐三的精神力有消耗不小。这次的对手极其强大，唐三必须要保持最佳状态，才有可能将大明二明营救出来。走进星斗大森林，唐三停下脚步，小五灵魂回归本体。 小五，你帮我护法，我先寻找他们的踪迹。 唐三向小五示意后原地坐下。星斗大森林面积如此广大，如果只是漫无目的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在这种时候，唐三的蓝银领域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星斗大森林外围的魂兽不算强大，有小五的守护，加上蓝银领域自身的能力，保护唐三绰绰有余。盘膝坐下，唐三将海神三叉戟横于膝上，两眼同时亮了起来，宛如两颗蓝宝石一般绽放光彩，蓝银皇的八个魂环同时出现，一圈蓝色的波纹也从他身上释放开来，以肉眼难辨的速度在森林中呈扇形往外蔓延。每一株植物都可以作为蓝银领域的中转站，此时凭借着蓝银领域进化后的大幅度增强的能力以及浩瀚无边的精神力，究竟能够探查多远，连他自己也无法预估。但他可以肯定，像星斗大森林这样的存在是蓝银领域最好的施展空间。欢呼雀跃的生命气息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与唐三相连，庞大的生命力不断向他奔涌而来，令唐三赶路后的一丝疲倦顷刻间消融。虽然闭合着双眼，但唐三的视野却随着思感近乎无限地蔓延开来。森林中的每一株植物都变成了他的眼睛，他看到了众多修为各异、形态各异的魂兽，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场面。当然，更多的是那一株株生存了恒古久远的植物。森林内的勃勃生机感染着唐三，令他对自己蓝银领域的进化技能森罗万象又有了些新的理解。不过他现在并没有时间去深刻地感受这些，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搜寻上。随着思感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植物加入到蓝银领域之中，每一株植物都释放出一丝生命力注入蓝银领域。虽然蓝银领域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领域内的植物也越来越多，唐三的精神力不但没有大幅度消耗，反而隐隐有激增之势。而他那浩瀚境界的精神力也将众多植物带来的各种信息急速分析着。不过就算再庞大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当唐三的思感蔓延过大半个星斗森林时，过于庞大的信息量连他也有些承受不起了。好在这时他的搜寻也有了效果，在植物们带来的信息中，很快他就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精神力集中，缩小探查面积。小五虽然只是站在唐三身边，也能感受到他身上释放的蓝银领域中那蓬勃的生机。在这份生机的刺激下，小五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灵魂在本体中的消耗竟然减慢了许多，而且也更加稳固了。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在本体停留更长的时间。整整用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唐三才重新睁开眼。不过他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蓝银领域，而是一手抓起三叉戟，另一手直接正面抱住小五，背后金色的八蛛毛释放而出，身体潜伏，在八根辉煌蛛毛的带动下，飞速朝着星斗大森林内部前进。 我们赶快走，大明二明情况不妙。 啊，哥，你找到他们了？他们现在怎么样？ 我的精神力扫描到了他们的大概位置，距离这边还很远，我们全速赶路也至少要6个时辰才能到达。目前看来，大明和二明应该还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在逃遁，后面追踪他们的应该就是比比东那些人了。大明和二明的气息很不稳定，忽强忽弱，应该受了伤，而且很可能伤势不轻，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营救他们。我刚才已经用精神力触感接触他们了，虽然距离太远不能真正的联系，但也可以引着他们朝我们的方向跑，这样我们汇合的时间就会短一些。小五，你别担心，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哥，那你快把我收入如意百宝囊之中，这样你的速度就能达到最快了，我也可以节省灵魂之力，等战斗的时候更好地帮你。 嗯，好。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唐三心头却十分沉重。以大明和二明这两位森林之王的实力，气息在自己探查中已经不那么稳定，可见他们受到的创伤有多么大。这两位森林之王是凭借他们的重力控制领域和迟缓领域才能逃出来的，但跟在他们身后的那些强大气息却并没有被拉开，施展领域需要能量支持，两位森林之王和这些人缠斗显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星斗大森林内的树木极为茂密，还有许多低矮的植物，在森林中飞行是不现实的。凭借着八蛛毛的全陆地地形行进特性，唐三可以说已经将速度展开到了极致，宛如一道金色的流光般不断在植物的缝隙中穿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通过蓝银领域的联系，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不断接近两位森林之王，可他们那不稳定的气息却在变得越来越虚弱，已经数次和身后的强大气息接触，但每一次接触他们的气息就会明显削弱几分。星斗大森林的另一边，体型庞大的泰坦巨猿疯狂地在树林中奔行着，天青牛蟒巨大的身体缠绕在他身上，牛首朝后方不断释放出一圈圈青色光晕，他们身上已经被各自的鲜血染红了。天青牛蟒受到的创伤尤其厉害，原本长达30多米的身体，现在后面的7-8米已经断去了，而且伤口处还不断滴落着腥臭的黑血，一双巨大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释放一次青色光环，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更加暗淡几分，哪怕是他身上其他的位置也是伤痕累累，翻卷的伤口处大多都是黑色腐烂着的，身上还不时冒起几股烟雾，烟雾所及之处植物迅速枯萎。泰坦巨猿的情况比天青牛蟒略好一点，但他身上也同样有着多处伤口，尤其是胸前的一个巨大窗口深可见骨，隐约中甚至能够看到胸腔内有力跳动的心脏，这伤口要是再往里延伸一点，恐怕他的心脏就已经破碎了。尽管现在他们已经非常虚弱，但两大神兽眼中却充满了怨毒和不甘。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半个多月过去，他们始终在边打边逃。追击他们的那些人类实在太强大了，尤其是那两个上次用武魂融合技困住他们的家伙。如果不是他们又用同样的技能暂时定住两大神兽的身体，令他们受到重创，这些人想追杀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明断掉的尾部以及二明胸前的伤口就是那时候留下的。除了那两个人类之外，还有一个女性的人类格外强大，她的正面攻击连大明二明这种级别的强悍肉体都抵挡不住，所以大明二明只能边打边逃。要不是他们拥有的领域正好能够减缓对方追击的速度，以及他们对星斗大森林中极为熟悉，恐怕早就已经被对方击杀了。大明和二明都拥有着不低于人类的智慧，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人类追杀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不甘心，宁可死也不想让这些人类得逞，所以尽管两大神兽越来越虚弱，但他们依旧在拼命地奔逃，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此时的大明在这10多天的战斗中承受了敌人更多的攻击，受伤极重，尤其是身上所中的剧毒一直都在侵蚀着他的身体，生命气息一直在飞速的流逝， 而二明一边要紧紧抓住受伤的大明，一边猛地双脚踏地，让一圈强烈的黄光向身后蔓延开来，令即将接近他们的敌人再次被延缓。强大的重力甚至令光芒范围内所有的植物都化为了齑粉。 老二，我快撑不住了，你别管我，自己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不是接到了救援的信号吗？你赶快与他们会合，我来拖住这些卑鄙的人类。他们想得到我的魂环魂骨，简直是做梦，老子就是自毁也不会便宜他们的。二明，放下我，你这样我们谁也活不了，你快走。 不，大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放弃你。大哥，你以为我还能活得了吗？那剧毒已经侵入了我的心脏，现在我的伤口内部也一样已经变成了黑色。 老二，这些可恶的人类，就算是死，我也不能让他们夺走我们的魂环魂骨。 大哥，你说的对，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落在那些混蛋手中，但他们既然敢来，就一定有办法防止我们自毁魂环魂骨。我们必须要和他们拉开距离，这样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不让他们得逞。 这群混蛋！ 大明猛地回过头，一口强烈的青光喷吐而出，轰然巨响中，强烈的能量碰撞令背后一切都变为了迷雾，但大明的眼神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暗淡了。比比东不紧不慢地向前追着。 哼，休想逃走。 此时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比比东的双腿消失了，从腹部向下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球状体，从这球体处生长出八条粗壮的长腿，带动着他的身体行走如飞。那八条长腿与唐三的八蛛毛有不少的相像之处，只不过上面生长着大蓬的绿毛，还带有粘液，令人作呕，滴落时地面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强烈腐蚀。比比东始终不愿在人前展露自己的武魂，就是因为他施展武魂之后的样子太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